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说起比较哭笑不得的事儿，就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小众乐队突然火了，不仅歌曲在网络上的热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本地的演出也越来越少，票价越来越高，这让我特别痛苦，但这对他们来说毕竟还是好事儿，希望他们能在这条道路上越来越好吧。 他们想要的成熟我想不懂，他们嘴里我听不懂，大地在坠落，每个人都低着头，彼此盲目的活着，等待被骗。 了解我，好好问我，再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自己选择的路，我知道该怎么破。我没有钢筋铁骨，也不怕别人嘲笑。要伤痛自己神经，我才要离开狂笑。 挣脱了枷锁。成熟我想不通，他们嘴里的软弱我听不懂，大地在坠落，每个人都低着头，彼此盲目的活着，等待被骗。 不要听的话很软弱，再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自己选择的路，我知道该怎么破。我没有钢筋铁骨，也不怕别人嘲笑。神经，我才有力量咆哮。 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身边的那些好闺蜜，我就像个没有用的小兵，用尽全力，这个时代拼命。每一天我都会觉得不安，工作时间总会一直心不在焉，每件事至少会多做三遍。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 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05，欢迎各位来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楚嫣。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涛，很高兴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 哎，今天呢是4月28号，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 先说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15度，天气晴，西南风3级啊。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具体的交通方面哈，今天是周日。周六是不限行的，我觉得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周六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放假的前一天，我真的觉得这个每一天都值得期待，觉得明天就是假期了，非常的期待啊。虽然今天上班啊，上就上了，但是马上就要迎来我们劳动者的节日了啊。 嗯，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交通方面啊，真的大家赶紧的出来玩吧，今天还真的不是很堵，但是要上班哈。明天后天我估计郊区都会有一点堵，我估计会踏青的人会特别特别的多。 对，每年一到这个假期哈，五一十一的时候出行，这个拥堵问题也是很大。 没错没错，尤其是马上又赶上了在北京举办的草莓音乐节， 哎， 就在这个五一的假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赶紧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赠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没错啊，您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是长什么样子呢，然后跟我们主持人一块儿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在草莓音乐节这个方面有一些订票的优惠， 没错没错， 那赶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嗯， 除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外，您还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关键的是啊，您可以这个刚刚说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看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样子。 嗯 啊，那刚刚咱们关注了这个出行和交通方面， 再来关注一下养生哈。 啊，对， 这个， 春天到了，养生非常重要。 前两天刚刚过完谷雨，对吧？这个节气刚刚过完，大家在这个谷雨的时候，到底应该吃什么呢？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就是到底应该注意点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贴士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水果，就是樱桃。 什么水果？啊， 樱桃，嗯， 哇， 尤其是到了春天，春光明媚的时候吃樱桃，真的对身体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楚妍长这么白，对不对？啊，一定是天天吃的特别好，是吗？因为这个 吃水果， 因为这个樱桃的含铁量特别高，然后呢，铁又是合成人体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的原料，然后呢，在人体的免疫以及蛋白质的合成，还有能量的代谢等等等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和大脑以及神经功能还有衰老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你看这个想补补脑的，还有想抗衰老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吃一吃这个水果啊，大家都多吃一点樱桃，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季节，大家一起养养生啊。我觉得现在也是快 刚刚说到又能增强体质，又能这个抗贫血，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美容养颜，多么美好的一种水果呀。 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啊，楚嫣因为年纪比较小，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就是每天都要泡一杯枸杞，出门带一杯枸杞， 然后喝着热水，然后吃着 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 唱起来了， 佛系生活嘛，是不是？好，那一起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呢？ 对，那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第一条啊，是这个第15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发布了。这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还是一样的。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呀，非常的具有哲思性，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是 什么呢？那就是曾经有没有一本书让你一往而情深呢？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读书的意义，阅读的意义。 因为正好就是刚刚赶上我们的国际阅读日， 对 啊，刚刚过去这个读书的节日，我觉得越是到这个时候，大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要开始反思一下了。这一年你看了多少书，然后这一年你到底有什么收获呢？ 对， 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然后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你都看了点什么书，让我们也长长知识，好不好？ 对啊，今天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几本这一生值得读的、必须读的、不得不读的好书。 说实话，你说到了这个，我特别想就瞬间就想到了微博上面有好多就是那种你这一生必读的十本书，哈佛大学必读的十本书， 对，什么中美借阅榜排名前十的书， 对，然后觉得非常的心灵鸡汤，是吗？ 对，非常 每一本都是心灵鸡汤。 对，但是我感觉这样的鸡汤嘛，关于书局的鸡汤，它更多的就是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毒鸡汤，它都是真正的非常能够提升人生意义的书。 没错没错没错。 那说到书啊，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们都非常感兴趣。我记得曾经莎士比亚说过哈，如果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火、 然后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由此可见阅读对于人的影响有多大。那我想问问乐桃，你平时是个爱读书的人吗？ 你别说，我最近还真的是个爱读书的人。我正好昨天我刚买了一批书，我可以让你看看我的书单。 太好了， 我给你找一找啊。首先我肯定是买了一本这个陆羽的《茶经》。因为我最近很爱喝茶，我觉得我真的进入了老年人的生活啊。最近真的是爱喝茶，爱的，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夏天嘛，然后喝点绿茶呀、什么的，养养生也是不错的啊。然后我买了冯唐的《北京三部曲》。一个是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一个是万物生长，万物生长大家应该知道， 万物生长，对，之前有 韩庚和范冰冰，对对对，然后拍了一部电影叫做万物生长，然后原著是冯唐，还有一本是北京北京，这是冯唐的北京三部曲。然后买的另外一本呢是未来简史，这本书吧我还没看，然后还一直在、 这 个、 够有名了、 对，没错，因为这个霍金有一本时间简史嘛、对不对，然后这是一本未来简史，然后我看书的简介非常的有意思，他假设我们所有的幻想都成真了，然后对未来进行了一个假设，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虽然说我还没有看啊，还没有来得及看啊， 但是看到这个介绍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说赶紧买了这本书嘛。 对， 没错。 我发现啊，乐桃师，你的这个书单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是充满着对着，就是一是养生哈， 养生 非常重点，需要画一下那个小红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对这个未来世界观的构造重建，就是充满着这种想象力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哈。 说实话，我这个人是个很分裂的人啊。刚刚说完了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告诉你剩下的两本书是什么？ 继续说， 一本是芥川龙之介的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这是他的一本小说集。然后最有名的一篇小说就是要做这个《罗生门》。黑泽明导演黑泽明，然后拍过一部同名的电影《罗生门》。虽然说是根据另外一个故事改编的，但是反正这个东西吧，也是体现了很多芥川龙之介对于这个人性丑恶的那一面的描绘，所以说还是挺残酷的。你看，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了，是吗？ 感受到 一个对未来的憧憬，然后一个这个炼狱般 的，对，没错没错。然后最后一本书呢，就是我觉得算是我自己给自己买的心灵鸡汤吧，贾平凹的《自在独行》。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安抚一下我最近的心灵，然后每天。这个忙忙碌碌嘛，然后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孤独的嘛，所以说有的时候来安慰自己一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是我给自己买的心灵鸡汤。 对，我觉得你说最后这一本书特别适合，就是在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逃脱，终于有一片安静之地的时候， 对，没错， 慢慢的去感悟生活。 你看上一次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在上班的中途，你知道吗？所以说没有抽出来那种大块的时间。说实话，现在越来越难抽出大块的时间来进行阅读了，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的阅读时间有多长。 对，我也很好奇大家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呢？其实最近有很多这个网友跟我们互动说，大家现在都非常喜欢用这个电子书来看书了， 没错没错， 很少去翻纸质版了。 对 啊，你平时喜欢看书吗？你看，对，你刚才已经说了，你喜欢看书，而且喜欢看养生方面的书。 也不是养生啊，就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嘛。 没错。那你平常喜欢就是用电子书阅读，还是用纸质书阅读呢？ 说实话我喜欢看纸质书。电子书的话我一般都是看小说，就再凑一些这个中间的时段啊，然后这种碎片的时间，然后看一些小说什么的。我觉得真正你能静下心去 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是你有大块的时间，就像我想象中的我的周末是这么过的，就是下午在家，然后泡一壶茶，然后坐在那儿，然后自己呆呆的看完一本书。我觉得这种大块的时间，只有纸质书才能符合你的要求。 对，我也觉得了。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在你读纸质书的时候，还有这个电子书的这个区别，就是纸质书更容易给人带来一种成就感，就是觉得就是在汲取知识，而且它可以加深印象，这个纸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纸质书，而且你当你翻完它的时候，本来一本新书，当你翻完它了以后，这个书会慢慢的膨胀起来，因为那个页它肯定无论你多在意， 不会像新书那样薄 了。对，不会像新书那样薄 了。所以说书是越读越厚的。 对，所以说不光是在这个物体上越读越厚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你翻完以后你会特别的有成就感，你觉得这本新书被我翻完了，然后被我看完了，我觉得会有很有成就感。 没错，其实我也是特别喜欢用纸质书，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在书上进行标注，还有写我当时的感想。我觉得就是做读书笔记是写书，就不是看书的一个点睛之笔。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在看的过程当中，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但如果你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就觉得啊，那真正是我的感想，是不是这个书里面的内容，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电子书或者任何一个高科技产品都无法去替代纸质书的一个原因。 没错没错，但是你现在高科技也可以用笔写啊，也不一定是这个非得用纸质书可以。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每一个字用这个笔写在纸上会特别的有质感？ 对，就是可能还是有点偏这个像养生化，然后偏传统化，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阅读方式吧。 没错，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你的读书方式是什么？你看我们俩的读书方式就完全不一样，我就喜欢坐在那儿看，你呢就是开始写， 写写记记。 对，没错。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句话，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严歌苓说了一句话，说中国现代人的特点是没有文学性，没有诗意的表达，没有人为了看一本书而不顾一切。然后让我突然想到了对，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好久没有，就是我特别想去汲取知识，想去看一本书，然后就到渴望的那种程度。我唯一有这种程度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看小说的时候然后我可以为了看一本书我不顾一切，我就上课看 上课看小说是吗？我们青年朋友们不要学习这样行为啊 没错没错，就跟大家开个玩笑嘛。 啊，你刚刚说到了，就是要是有大块的时间能够去享受读书带来乐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确实之前呢，在这个跟青年朋友们的交流当中，也很多人提到了这个问题，说这开始工作了，然后或者是步入人生的下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就发现太忙碌，读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没错。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大家已经看起来很奢侈的事情，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增加大家的阅读时间，或者是更创造更多的方式去？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在生活中抽一些闲暇的时间，就像 自己， 对，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是这段时间是我可以自由安排的。你可以去读书，你也可以去听音乐。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安安静静的自己坐在那儿，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这样的时间。我还是很需要这种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就是当你的生活节奏特别的快，然后或者是你的生活压力特别的大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给自己稍微的放一个小假，哪怕是3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自己静心去想一想，然后我觉得会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哈。人们常说，就是人生就像橡皮筋儿一样，当你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紧的时候， 实在撑不动了， 对，然后你松一下，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拉伸，然后蓄力。所以我觉得，可能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个蓄力最好的时光。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啊，不要觉得这个生活太忙碌了，而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事情。如果你能够在你原本的计划当中去留出一片闲暇之地，给自己去读读书、看看报、享受一下慢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刚才我们两个聊了这么多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第15次全国国民阅读的调查报告，然后一起来看一看调查报告显示我们国家的大家是怎么读书的啊。首先来看2017年呢，纸质阅读仍然是主流，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66本。 作为主演，我问你，你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你有超过 4.66 本的读书量吗？你看你是拉了这个平均分呢，还是提高了这个平均分呢？ 我应该是处于平均线上，倒是还没有拉后腿。 差不多是吧？ 对，差不多，大概四五本书的样子吧。 4月23号呢，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在中国呢，这个节日一般都是被叫做世界读书日的。日前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15次全国国民阅读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呢，是于2017年的7月份启动的，到2018年的二月份结束，调查覆盖了我国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推及我国的12.84亿人口。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纸质阅读仍然是主流。 说到了纸质阅读仍是主流哈。虽然随着电子书的普及，很多人喜欢用电子书来读书，但是呢，纸质阅读依然是占了上风，还是占了这个阅读的主体。那么根据调查显示呢，2017年我国成年的居民综合阅读率为 80.3%， 比上年增长了 0.4%， 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也说明了我国阅读人群和阅读人口在增大。在第一次阅读调查的时候啊，阅读率呢是60%，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移啊，这个阅读率现在呢已经超过了80%。目前在中国有8亿多人有阅读行为， 就是有8亿多人还在不断的丰富自己， 没错，不断的去读这个纸质书籍哈，不是这个电子化的信息。 没错，国人阅读的纸质书的阅读量呢，每年仍然是高于电子书的。2017年，我国的成年国民的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66本，刚才已经说过了。较2016年的4.65本也是略有增长。对于我国国民倾向的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呢，有45.1%的成年国民更加倾向于拿一本纸质书来阅读，高于其他的阅读形式的倾向占比。人均的电子书阅读量是3.12本，是略略的低于2016年的3.21本。这还是说明大家还是更愿意去拿这个纸质书，然后而不是这个电子书。 对啊，看到这个比2016年的时候，现在还会更少一些人均阅读电子书的数量啊， 没错 啊。那在我国的成年人当中呢，10.2%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的纸质图书，其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每一年人均读这个书10本以上的占10.2%，有一成，超过一成了哈。其中呢，有4.1%的国民年阅读纸质图书数量在20本及以上，4.1%。有0.9%的国民年均阅读10本及以上的电子书。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的时长在1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为12.1%，年龄越大的群体，日均读书的时长整体越少。 我想问一下，这个阅读报告里面包不包含正在上学的同学们呢？你说刚刚在9年义务教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阅读量一定会很大吧？ 没错啊，我感觉这那个时候的阅读量可能会拉高这个全国的人均阅读量的水平。 所以说他刚才说到了这个年龄越大，其实阅读的行为越少，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不用上学了，是吗？ 有这个原因，我觉得这个猜测很有可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阅读形式上，亲子阅读也是蔚然成风。调查显示呢，手机和互联网是成为了成年国民接触媒介的主体。其中呢，我国的成年国民的人均每天的手机的接触时长为80.43分钟，人们每天互联网的接触时长呢是60.70分钟，相比2016年是均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成年国民呢倾向于用数字化的阅读方式，就是我们说的电子图书。然后成年的国民呢，人均每天的微信阅读时长是27.02分钟。我觉得我每天肯定超过这个时长了 啊！我也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微信真的是已经成为了人们这个吃穿住行都需要的 必备的 、只要出现人际交流的地方都可能有它的出现。 对，没错没错。另外呢，在这个成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者当中啊，18到49岁的中青年群体是数字化阅读的主要人群。 18到49岁的中青年群体，看来我们节目的主要的受众群体也是数字化阅读的主要人群。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国的成年网民在上网从事的几项重要活动中啊，占比大小分别是什么呢？第一是网上聊天交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微信可能占了大部分的时间，网上聊天交友。另外呢，就是阅读新闻、看视频、在线听歌、 在线下载歌曲和电影，而阅读网络书籍和报刊的行为却是排在了最后。 嗯，那接下来这一组数据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惊讶的。 嗯， 就是呢，在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 哎， 这个数字我觉得可能是咱们目前为止说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比例了哈。听书率非常的高，那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的17%提高了5.8%，提高了5.8%。嗯，那在14到17周岁的青少年的听书率呢，已经达到了最高，达到了28.4%。在成年的国民的听书介质当中，移动有声的 APP 已经成为了听书的主流群体。 嗯，你是一个喜欢听书的人吗？ 我还好，我经常会用这个手机 APP。这样的移动有声 APP 去听节目，节目蛮多 的。听自己的节目是吗？ 听书的话，之前也听过一个， 嗯， 就是听书总感觉是能够是伴随式的吧，它可能你在， 嗯， 比如说做饭的时候，然后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什么时候，然后边听书是伴随式的， 嗯，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非常 的 省时间， 嗯， 而且还可以利用你的碎片化时间。 哎，对，嗯，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刚睡醒，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尝试这种方式来读书。 嗯， 有的人说我没有时间读书，其实你在路上，赶路的时候，或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的时候，都是你听书的时间。 嗯， 我觉得如果能合理的利用好你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我觉得你能读更多的书。 哎，就是用书籍来填满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碎片。 哎，没错，你看我们两个今天像搞传销一样， 非常具有活力，说到书。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数据显示啊，我国的未成年人的阅读率和阅读量也是持续的保持上升。去年的我国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阅读量达到了8.81本，同比增长了0.47本。值得关注的是呢，在这次调查当中特别增加了对于亲子阅读行为的分析。在0到8岁的儿童的家中呢，有超过70%的家庭是有陪孩子读书的习惯的。家长平均每年带孩子逛书店是3.07次。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孩子的早教。 嗯，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据是0到8周岁。 嗯， 哎，你看咱俩虽然说都没有孩子，但是这个我觉得从我弟弟的这个生活来看出来， 嗯， 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早教， 嗯， 虽然说他的那个 早期的教育非常重视， 对，非常喜欢让他去看书， 嗯， 哪怕你看的只是图画， 嗯， 然后加一句两句字你能认识，我觉得家人也会非常的开心。 没错，你说到这个早期教育我挺有感触的哈。 啊， 就是 曾经也是被早期教育的一员是吗？ 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但我就现在发现，你就从这个出去逛街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早期教育时时刻出现在生活当中。 嗯， 比如说在商场当中总是能够看到有一整层的儿童的玩具区啊， 嗯，没错， 儿童的这样的教育区啊，儿童的游泳池、游泳馆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 嗯， 就是现在基本上进入每一个商场都能够看到了。 嗯， 这由此看到这个早期教育在我国发展的这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 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还蛮喜欢带我弟弟去书店的。 嗯， 因为去那儿他不吵， 嗯， 不闹，然后挺安静的。 哎， 自己在那儿玩一会儿，然后我也可以待一会儿，哎，然后就挺开心的。 主要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这个 对，我觉得为什么每个商场里面都有一个儿童的娱乐区，好像 也 是这个原因吧。也 是非常好的，是吗？为家长这个空闲点时间来读点书创造了条件。 嗯，没错啊。我们再来看这个世界国人的人均阅读量哈。 嗯， 这个中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是4.35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嗯， 可是日本40本， 哇， 韩国11本，法国20本，以色列有60本， 哇， 所以说这么一比较的话，我们的看书看的还真的不多。哎， 没错哈。这个可以说是我刚刚注意到以色列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人均阅读量水平最高的国家了。 嗯， 60本哈。 对， 还是需要这个大家去赶超的。 嗯， 啊，需要去学习，多读书，读好书。啊， 嗯，没错。好，北京时间的8:28，我们进一段音乐和一段半点报时，稍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世界读书日的那点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你都看了哪些书呢。 嗯， 我们稍后见。 马上回来。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我们过了一段片花和这个半点报时以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我们的话题。然后今天我们两个就像图书推广大使一样，我就在跟大家安利这个要多读书，读好书啊，因为也是刚刚过去了这个世界读书日嘛。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叫这个世界读书日吧。在这个1995年的时候呢，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宣布是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其的主旨宣言是什么呢？是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够享受到阅读所带来的乐趣，都能够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和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够保护知识产权。这本来也是一个维权的日子，保护知识产权的日子。在这个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聊过了，说这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叫做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但是在我们国内呢，我们都叫它世界读书日。然后在这一天我们也会宣传读书，会鼓励大家去读书。我觉得刚才我们在前半个小时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 阅读的乐趣， 对，阅读的乐趣和阅读的方式啊。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些不一样的互动，让我们来也长长知识，看看你最近都看了哪些书啊，或者是你有哪些阅读方法能推荐给我们的。 刚刚我们在这个花椒直播上面看到有位网友叫书虫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平常非常非常喜欢读关于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书，然后他提到了这个 人性的弱点是特别推荐的一本关于心理学成功学的一本书、 嗯、 其实说到这个我也挺有感触的，因为最近我也在读人性的弱点， 卡耐基的人性弱点、 没错，我真的觉得心理学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神奇而神秘而深奥的科学、 嗯、 掌握了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往往能够让你在这个职场和生活当中和人际关系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嗯、没错 啊，与这位这个书虫网友产生了共鸣 然后赶紧念一下他的留言、 嗯、 是吗、 嗯、 我觉得刚才我念到了这个主旨宣言，这个世界图书日的主旨宣言、 嗯、 我突然觉得特别像结婚誓词、嗯、你有没有觉得、 哦、哎， 就是 我感受到了 就无论你是年老还是 年 轻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嗯、 患病还是健康都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啊、 嗯、 但是为什么是4月23号这一天呢，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啊、 嗯、 4月23号呢是西班牙著名的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 嗯、 同时呢这一天也是西班牙的圣乔治节、 嗯、 圣乔治节呢是起源于一个和书有关的传说、 嗯、 美丽的公主呢被恶龙困于了深山，勇士乔治呢只身战胜了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回赠了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所以呢从此书就成为了胆识和力量的象征。自1995年以来呢，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的宣传活动。 哇，原来是这样啊。 对、 就是、 你看这个书啊、 嗯、 其实当年也是定情信物，所以说、 哎、 所以说刚才我们的誓言嘛，就是无论你是健康 还 是 年老都要读书，确实 因为这个书嘛就是他们的定情信物，所以选在了这个4月23号这一天、 嗯、 来给大家 爱情的见证、 哎、没错没错、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上各国他们都是怎么庆祝读书日的吧。 嗯， 嗯，在英国呢是当地往往把读书日的庆祝活动提前到3月6号来举行，据统计呢每年是光学校啊图书馆还有书店啊所举办的庆祝活动已经超过了1000项，其中包括故事人物这个模仿大赛啊，还有午间故事时间啊，各种各样类型的书展啊等等等等，还有些的教育机构呢还有书店还会向小朋友们发出面值为1英镑的图书日代用券、 嗯、 就是在这一天呢你用这个代用券就可以来买图书、 嗯、 让他们到这个图书日的成员书店里面来换购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我觉得这也是鼓励大家去读书的一个方式、 嗯、没错，这个方式我觉得很有效果，一定会很有效果的、嗯 哎、没错。 那咱们看完了英国的世界读书日的庆祝方式，我们再去看一看啊，世界读书日的发言国西班牙是怎么来过这样的一个非常隆重且盛大的节日的、 嗯、 啊，那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作为读书日的缘起传说的发祥地有一个传统、 嗯、 就是说在那一天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拿着玫瑰花花儿在街上行走，像是情人节一样十分有趣，因此呢几乎每年4月23号这一天当地的书籍都会减价10%，玫瑰花的价格则会这个陡然上涨、 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嗯、 书是定情信物、 嗯、 我觉得非常的浪漫，然后比送花要浪漫很多、 嗯、对，我现在觉得这个不是在过读书节，可能是 在 过情 人 节啊，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种这种哎玄幻的替代方式也是特别好的一种纪念方法。 哎，没错、 啊、 我发现这个各个国家都在这个世界读书日这天鼓励大家读书。我们来看一看日本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据这个调查统计，日本这个每人的这个人均年读书量有40本之多。他们是怎么这个庆祝读书日的呢？说在东京的孩子们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他们是最受优待的。 嗯， 然后他们在图书的书店啊，或者是商场买书的时候，或者是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都会得到不同的待遇，就是这一天会非常非常的优惠 啊，就是。对于日本东京的孩子来说，世界读书日是一个享福的日子、 哎、没错，然后非常非常的优惠、 嗯、 然后在日本呢有60%读书成风，以读书为荣、 嗯、 我觉得也是大家这个心态就非常的好，首先这个大家对读书就有一种热爱、 嗯、 然后另外呢再加上这些优惠措施、 嗯、 我觉得大家会更加努力的，然后更加更多的然后去读书。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看韩国是怎么样庆祝节日的呢？在韩国的4月23号世界读书日这一天会发行纪念邮票、 嗯、 让当地的小孩把阅读和写作的风气通过一枚枚精美的邮票来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哈、 嗯、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方式啊， 我发现 不光是有阅读，还有写作 的乐漫， 对， 浪漫， 对对对，你已经浪漫的变成乐漫了， 嘴有点瓢， 嗯，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个因为 有点兴奋， 对，跟大家推荐书啊，跟大家介绍书啊，还是蛮开心的、啊。然后另外在这个墨西哥呢，他们和世界读书日关系最密切的呢，是创立于20年前的瓜达拉哈拉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个呢是在以西班牙为母语的国家当中的最大的图书市场了。每年集中在这儿的大量的出版商、文学经纪人、阅读公关啊，还有翻译家以及图书管理员等等等等，都会进行商业的或者是专业性的交流。有超过35万人，这35万人当中，其中能包括10万名儿童，都会在书展的9天里面来到这个瓜达拉哈拉市来参观这个全拉美最大的文化节庆。 嗯，他把这个世界读书日变成了全拉美最大的文化节庆了。由此可见哈，而且参观的人数超过35万人， 然后 由此可见规模宏大。 是儿童啊， 嗯啊，就是非常注重儿童的读书教育。 哎，没错。 嗯，那除了墨西哥之外，我们来看一看牙买加是怎么来过读书日的。读书日的活动呢，在当天将会被分为儿童和成人两个部分啊。官方启动，参与开幕式的孩子们被邀请写下了他们对牙买加作家的印象。作家谭亚啊，还会或者是萨维吉代表牙买加的作者，以自己的书为基础做了讲演啊，通过讲演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这个书。现场呢也通过大屏幕展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作的反盗版影像片段。同时呢，在这一天牙买加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展览，在行政区的图书馆内展出。在成人活动的部分啊，在牙买加广受尊重的科学家布鲁德博士也举行了一次面向公众的讲座，讲述有关机器人的未来。以讲座以语言的方式来传播文字的魅力，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 还真没错。这个世界各地的读书文化也有所不同，我们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是犹太人，他们呢是把阅读神圣化。犹太人爱书，以色列呢14岁以上的人平均每个月都要读一本书。以色列的图书馆有1000所，平均4500人就能有一个图书馆。仅450万人口的以色列呢，就有100万人伴有借书证。在人均拥有图书出版社以及读书量上，以色列居世界第一。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人均读书量有60本一年，我觉得真的是当之无愧。 确实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刚刚发布的中国的人均阅读数据量的基本上是人均阅中国人均阅读的10几倍都有了哈。 对，现在是4.66本嘛。 啊，没错，可以见是读书确实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非常神圣的，是非常热爱的。那在德国人们是怎么去看待读书这件事情的呢？盛产哲学家的德国对于读书有着独到的见解。德国人认为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书籍，就等于一间房子没有窗户。据说呢，德国的每个家庭平均的藏书近300册，人均的藏书有100多册。德国人通过阅读来锻炼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他们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也促使他们不断地去汲取知识，不断地去阅读。看来已经成为习惯 了。德国人一直觉得他们是非常的精细细致， 没错。 然后他们的这个制造业啊，无论是汽车啊，或者是高科技啊，还有德国人守时啊，严谨啊，我觉得这都是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密不可分的。 对，由此可见一个习惯的重要性哈。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在这个21天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大家如果从今天开始，从看我们青年说这期节目开始，回去就开始每天读一个小时的书，21天以后也将会成为习惯，受益终生。 没错，我觉得这个21天养成习惯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自己原来从来没有坚持到过21天，然后最近因为减肥，所以说我坚持到了21天。我觉得当你21天坚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到了第22天，你会不由自主的，然后你说，哎，到了这个点了，我是不是应该去健个身了？然后或者是到了这个点了，哎，我是不是应该不吃晚饭？ 哎，我发现有的时候就以减肥这个事，咱们稍微有点跑题了。减肥这件事情来说，真的是很容易养成习惯的。 我说的是这个习惯嘛，21天养成一好习惯。 对啊， 希望大家也能变得越来越优秀嘛，对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读书的事情。日本人是什么呢？他们是倡导读书立国。他们呢，刚才我们说到他们 年均阅读有40本，非常的多啊。然后日本为了推动儿童的阅读，是专门出台了关于推动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一书，还专门有法律，并将每年的4月23号设为日本的儿童读书日。日本作家斋藤孝呢，还专门写了一本名为《读书力》的书，阐述了读书不仅仅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一种方法，更应该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是构成个人进化的能力。有资料显示，日本人每人每年平均读书有40本。 嗯，德国人是把读书变成一种 习惯， 日本人是把读书变成了一种能力的象征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哈。 其实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前两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超体》，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看过啊。然后这个女主角不断的进化嘛， 对她这个，我之前也看了这个电影哈，就是说她这个大脑，人类现在目前，比如爱因斯坦的大脑，或者是世界顶尖科学家大脑，可能被开发的不到10%。 对，没错、啊、 但是呢，如果人在这个女主角她却开发20%，就发 生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她最后开发到了 100%, 对，没错、然后她就一直在开发自己的脑子，但是中间有一句话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女主角她不断的开发自己的脑子，她觉得她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时候她不知道何去何从了、然后当时那个教授跟她说，细胞会不断的传递的、就像人类一样，一代一代一代，你的细胞会不断的传递，然后把你这一代人你所积累的能力，或者是你所培养的习惯，然后就记忆在你的细胞里，然后你会传给你的子孙后代。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的话，你可以去传播，去繁衍，然后让这些东西让更多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读书其实就是一个细胞传播迭代并且丰富的过程。就像这个日本人说的，这个读书是一种能力、然后他们从这个读书里面来汲取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在书里面你能看到不同人的人生，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看到他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并且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播和改正的还有物种不断进化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哈、就是传播往往就像这个细胞分裂一样， 对， 它不光光是简单的分裂过程，它更多的是让人们进化了、头脑的进化，然后科技的进化都源于读书的力量。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读书是能够构成个人进化的能力的观点，我也是非常非常赞同的。 你看我们刚才扯又扯远了，继续来关注这个全国全世界 个人进化能力了、 全世界各地大家的读书方式啊，在法国呢是随处可以看到女人读书的身影。电子通讯改变了时代，但是法国女人爱读书的传统依然是没有改变。巴黎的地铁并不拥挤，但是总能看到一些女郎在等车的空闲里面见缝插针的捧着一本书在阅读，不刻意不造作，那种气定神闲读到精彩之处还会皱眉或紧张的样子，让你明白这就是法国女人读书的常态。读书可以提升气质，世界上就是有气质这回事儿，而专注阅读的女人沉浸在书当中的心无旁骛的神情，就是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哇，我已经，你在描述这幅画面的时候，我脑海已经有个画面了、就是一个非常优雅的法国女人，在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的一角，手里拿着书，然后紧皱着眉头专注的去看一下文字的内容、这确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哈，让人真正觉得什么叫是气质，什么 是，但 是 吧，说实话，说到这儿，我真的想吐槽一下，传播一点负能量了、这个，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他在朋友圈里面倒是晒自己的读书，但是你看他晒读书吧，就明显觉得他只是晒读书，而不是真的读书。 人们常说了，往往一个人没有什么的时候，总是希望要去表现什么， 对，没错， 可能这也是一个体现。 有的人在朋友圈里面说、今天下午我要在家看一本书，然后拍了一张书，然后是。过了20多天以后，然后去他们家发现那本书还是新的，根本连封都没有拆，然后骗子根本没有看书，然后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他这个法国女郎在地铁上看书，这个不造作，然后不假装，非常的真性情，心无旁骛，在真诚的品读一本书，我觉得真的这就是差距。 哎，那关于读书这件事情呢，法国还做了一个民意机构，就是说哈，在法国平均每人每年的读书约12本，从几岁到几十岁，人人都阅读，没有人不阅读，阅读几乎成了法国人的符号。而法国女人世袭传承的优雅， 也归咎于爱好阅读的原因、啊 嗯、 法国女人的优雅因为爱阅读、 嗯、 咱们中国有句话、啊、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想来源于这儿、啊 哎、 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更好的从这个体现出来了， 来提升气质嘛。 嗯， 嗯， 嗯，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这个流行阅读的新方式，怎么让大家更好的去更多的更好的去看书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嗯、说读书人或许更多金，怎么说的呢？古有云，说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报告显示有 37% 的受访者呢会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而且阅读的计划性与受访者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收入越高，有计划的安排阅读时间的行为就越普遍。看来呢，要成为人生赢家啊，先要捧起自己手中的书来丰富自己了。 哎，收入越多读书越多， 哎，对，没错，你当这个书嘛也可以变成你的财富嘛，是不是？ 嗯， 嗯，这知识就是财富、 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嗯、这句话还真不是白说的啊、 哎、对，是啊。那除了这个是读书越多收入越多之外呢，阅读还有一些新方式，就是说阅读仍然是男女有别的。 嗯哼， 啊，有一个数据显示 说有 33% 的男性读者有明确的阅读目的，高于女性的23%。 嗯 啊，会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同时呢阅读的计划性也更强。那么男性以4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高于女性，就是 33%、嗯、 哎，高于女性的33%，说明这个男性哈可能不光是有明确的阅读目的，而且他会有计划性的去进行阅读。 没 啊，那男性最主要的阅读类型呢，包括更沉稳和更具实用性的科普读物、历史传记、 嗯、 社科人文和经济管理啊，就像乐淘刚刚说的那几本书一样哈。 你看我这是对不对？我这是有养生的，有自我反省的， 嗯、 有人性探究的， 种类 非 常 的 丰富， 全面。 嗯，那女性呢，更偏爱感性一些的文学作品，比如说这。这个悬疑推理小说、绘本漫画、艺术和设计、网络文学和一些励志温暖的图书类型，是他们非常青睐的一种阅读方式。 我觉得也不全对、这个调查、说实话我也看很多这个悬疑 小说呀， 言情小说倒很少，但是什么悬疑推理啊， 还 有什么漫画绘本啊、我觉得这个看的还挺多的。 嗯，这确实是哈，知识是无国界的啊，也无有界限的啊。不，就是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非常爱读男性爱读的理性的科普的书、也有很多。 另外呢，有一种新的阅读潮流是热播剧带火了原著、可能这个原著一直是无人问津、但是因为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部电视剧、哎，这本书唰就火了。 哎， 在2017年的年头呢，有几部大热的影视剧把其原著也是推向了图书的畅销榜。其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2017年的第一季度的 Kindle电子书的畅销榜上排名是第二名，科幻大片《降临》原著也是排名在前十。此外呢，是受到了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的影响呢，其同名的原著也是比上映前一周相比呢，纸质的图书量是增长了21倍，而电子书的增速是更为显著，销量同比增长了191倍。 哇，听见这数字哈， 这个通过这个剧带火了一本书，还这种情况还真的是不少，而且效果还非常的明显。 没错，所以之前我看网上有人评论说，到底是因为影视剧和电视剧的发展阻碍了图书的繁盛，还是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带动了图书的繁荣？ 哎，这是个辩证、辩证来看嘛。 对， 在这个流行影视的原著的战书榜的同时呢，经典的作品呢却在时间的磨砺当中愈发的生辉。报告显示，经典名著在各个年龄段呢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阅读种类。2017年初热播的《朗读者》和《中国诗词大会》这些电视节目啊，也是带火了中国的传统诗词的经典图书的销量。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呢，诗词类的电子书销量增长了154%啊。2017年的第一季度最畅销的诗词类的电子书是《人间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唐诗300首》、《宋词300首》、《元曲300首》以及《孩子诗全集》。 真好。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真的是电视节目到底是带动了图书的发展呢，还是因为有了电视节目大家都不看书 了 呢？ 对呀、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数据当中可以明显看到，确实是因为宣传手段的进步，让大家更加注重原著了、所谓的 IP 嘛，这样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版权。 不过说实话，这个 剧啊或者是节目呀、啊嗯、真的一定要做到高质量才能会带火图书、 哎、 不然的话你这个剧做的质量很差、嗯、很低还真的是毁了那本书。 对，你看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哈， IP 往往就是来自人的知识的力量， 对， 所谓的知识产权、嗯、如果说在外界的电影电视技术不能够给它做一个良好的辅助的话，往往会毁了一本原著、啊、 还真没错， 毁了一本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原著。 嗯， 嗯，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阅读的新方式啊、嗯、英文的阅读受众现在是越来越广了，这个高大上的英文阅读已经是越来越走进中国大众的阅读生活当中了。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呢，进口的原版电子书的阅读人数增长了 68%， 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原版英文电子书是哈利波特系列。数据同时显示呢，一线城市领跑最爱阅读的最爱阅读英文书的城市榜，更加开放的经济化环境让北上广深成为了阅读英文原版书的主力城市。 嗯， 反正现在看英文书的也特别多了。原来我都觉得，这个看英文书的人吧，要么你是专门去学英语的， 嗯， 但是我见过一部分人是，我专门我就要买那个英文原版书，哎、然后哪怕我这辈子我一点看不懂， 我也要看一看， 我也要摆拍一下，哪怕我这辈子都不会看，而且就像拿一张英文报纸能看一辈子，说反正一个字也不认识。 嗯嗯而且我发现现在朋友圈有很多人他会转发这个我在什么什么平台上阅读某一本英文书籍多少多少多少天多少多少天 嗯， 嗯打卡嗯 对打卡这样的， 在你的朋友圈里肯定也有这种啊， 嗯有很多，然后就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朋友圈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人类的阅读方式真的是日新月异，已经开始转变到了英文阅读，然后我得加把劲儿了。 一般我的朋友们这种打卡都是准备出国呀、 嗯、 然后准备去国外留学啊、 嗯、 然后才会这样不断的丰富自己嘛。 嗯 嗯， 嗯，另外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理论啊，叫做北诗词 南 京 馆 东流行西社科，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 听起来挺江湖的。 哎，没错，就像东邪西毒、嗯、南帝北丐一样，是不是？像这个金庸小说一样。 嗯嗯、 中国幅员辽阔呢，不同的地区的阅读选择还有喜好是不同的。 嗯、 数据显示，北方作为中国古代的中原地区，他们呢是最爱诗词的电子书城市的榜中占据了八席，古都咸阳、洛阳这些都在榜上。在最爱读影视剧原著的电子书城市榜中，排名中东部的城市占了九席，比如说江苏省的泰州、通州、扬州，这都是独占了榜单的前三位。 嗯，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中东部城市东流行，对不对？然后北诗词东流行、 哎、 啊， 南京馆西社科。 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这个纸书和电子书的总榜当中，京馆榜是南方城市的天下，占据了最爱读京馆图书城市榜的八席，其中深圳啊、淮安啊、广州啊是稳居前三的、 嗯、 而最后的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西社科啊，最爱社科类图书的城市榜中前三名都是被兰州、贵阳、昆明三大西部城市占据的。 嗯， 这个发现还有很强的这个地域 特色，地域性，对、哎、确实它地域决定了大家爱读什么样的书。 嗯， 像 没错， 这个西部就比较理智了哈。 嗯， 比较爱读这个社会科学方面的、 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啊，就大家现在看的最火的三本电子书都是什么呢？第一本呢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 嗯， 第二本呢是约翰·豪斯特的《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嗯， 第三本呢是刘慈欣的《三体全集》，这是 Kindle 中国电子书店上线以来最畅销的三本电子书，这叫做时代的新经典啊！ 哎、 东野圭吾也是成为了 Kindle 中国电子书截至目前来说最畅销的作家，这些作品呢也是长期的占据在榜单的前列，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新经典。这三本书你都看过哪本？ 这三本书啊，这个我看过，这个其中的两本，一个是那个《 三体》， 一个是没错啊。 那咱俩一样，我也没有看过这个极简的欧洲史。 啊，我但是我回去决定要去看一看哈。那个， 北京时间8:57，我们进一段音乐吧，然后进一段整点报时。在下一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来我们的青年代表，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世界图书日，你都看了哪些书？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读书的心得。我们稍后见。 嗯，稍后见。

谁知道前面是什么，那就走吧，停留在那里风景是一样的，那就走吧，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打开吧，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或许吧，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故乡们，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9:06，现在呢，我们来继续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哈。那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呢，聊了聊好多关于 两个人像这个图书经销商一样，像这个传销商一样，疯狂的在跟大家安利啊，读书好， 非常开心， 读书好，读好书， 多读 书， 对，一定要多读书，多读书，书书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位我们非常漂亮、美丽、爱读书的，可爱的佳妮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佳妮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嗯。 受到楚编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来为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体会。 嗯，好啊，我们看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一睹我们佳妮大美女的风采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了一位大美女。 刚才这个楚编刚才跟我们介绍，因为我跟佳妮我俩是第一次见面。然后刚才楚编说到佳妮特别爱看书，佳妮平时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一下我们平时在看什么书。首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在2017年这一年里面，你看的书有没有超过4.66本？ 超过了， 超过了 ，可能是远超吧。 啊，那就是学霸，学霸类型是吗？那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教科书算上的话，应该很多。 好，我们应该暂时不算这个学业内的教科书在内啊，我们是只是课外的读物来说啊。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是什么？ 最近在看。看一本有一点点生涩的书，叫做《中国哲学简史》。 哇哦， 就是那本 作家的一本书。 对，那本书我现在一直都没有看完，中间已经加了两本小说了，还没有看完它。 确实，有的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读到一些比较就是生涩难懂的书的时候啊，就是你会觉得需要去开小差，需要去开小灶，先通过别的书的阅读，然后来明白这个意思。 那就需要你的阅读欲望特别强的时候再去看这些生涩的书。 但有时候如果你能够把它参透的话，你会觉得其中的哲理性是无穷的， 一下子升华了，感受到了道家的境界。 那你们觉得最难读的一本书是什么？你们从小到大读了你觉得最晦涩难懂或者是最难读下去的一本书是什么？ 最难读下去的书，字典， 可能是数学书吧。 工具书应该不算书吧。 工具书，那就是数学书吧。 我是从小到大，我觉得这世界上最难的一本书就是我的数学教科书。 你是文科生是吗？ 对，我是文科生， 战胜它。 有一些数学困难。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最难的一本书是《百年孤独》。因为里面的人名我真的记不住。而且有很多很长的名字和重名，然后两个人还是重名，然后我姓了你的姓，然后就是你叫了我的名字。 好像到最后这都谁是谁呀。 对，然后看到后来我就真的 剧情开始乱掉了。 确实，有时候读到英国小说的时候，或者国外的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书对于我来说是最晦涩难懂的。那你们觉得读的最畅快的、最简单、最轻松、最开心的一本书是什么？ 那肯定是小说类型的，有故事情节的。 当然，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经常看的什么玄幻小说呀、言情小说啊，它这些基本上文采都不是很好，只能这样说啊，就是文采不会很好，但相对来说就跟有人在你旁边说话一样，大白话特别好懂，也特别好懂， 特别轻松，不用过脑子。 对，哎，咱们看电视有下饭剧，看综艺有下饭综艺，书也有下饭书， 没错， 就这种完全不用动脑子，然后就往下刷就好了。 确实。 那首先你觉得最简单、最畅快、最好读的书是什么？ 我觉得，杂志吧。 哦、杂志， 杂志 带图的那种， 对，带图的那种是最直观的、最轻松的、最容易下饭的书。我平常在 就翻就好了， 对，翻就好了。我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些就是穿衣搭配的杂志，或者是一些时尚方面的杂志，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阅读方式。它能够培养你的一些其他的素养吧。时尚素养或者艺术素养吧， 还真不错。发现大家看的书还类型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是喜欢看小说的那种，我特别爱看小说。 是吧？我其实，在刚刚我们上一阶段聊的时候，我觉得乐淘师哥是一个爱养生的人，是一个爱看养书方面书的人。 会看中医吗？ 没有，我在看陆羽茶经了，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茶嘛，然后他觉得我很养生。 但是其实是一个科幻迷。 我觉得我这叫追求精致生活也没有什么错吧？ 没有， 而且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 对啊，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跟大家普及一下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好不好？ 没错啊，你刚刚说了，你除了这个养生方面，对于玄幻小说还非常喜欢。 也不是玄幻小说，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就是金庸的所有小说真的读了无数遍。 哇哦， 我小的时候也是受我哥哥的熏陶， 笑书生侠倚碧鸳，我真的是从小到大， 对对对，这副对联 陪我无数个日日夜夜，然后被老师没收了无数本，然后在每天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我都要看一会儿的那种。 这学习精神。 对，那 我要是把这个学习精神用到那个 现在就 学习上， 清华北大。 原来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侠女，来了一位侠客。 我俩这个看书的风格还是一样的。因为当年我觉得金庸的书，他虽然说没有不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网络小说那么的简单易懂啊，但是我觉得他首先他文采功底是有的，另外他的情节啊，虽然说有的地方是有一点大同小异了，但是他真的很引人入胜。 我是从小跟着我哥哥一块儿开始看金庸的，也有看书，也有看电视剧。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看的还是周迅和李亚鹏版的那个《射雕 英雄 传》。 射雕英 雄传。对，当时我对周就是对黄蓉的那印象一下就已经定格在周迅那 样。 后来看原著才知道黄蓉原来是会唱歌。 我觉得我看的金庸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倚天屠龙记》，是苏有朋版的《倚天屠龙记》。 那一版 每个假期都会， 可能是咱们这代人 回顾一下 从小生长起来， 对，每个假期都会 看的一个电视剧， 高圆圆的那一版。这是我觉得我读的最好的一本书。就像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时段聊到了这个热播剧带动的书，其实当时我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 倚天屠龙记》这个电视剧，然后我才去探索这个原著是什么样的。当我看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从头看到了尾。 那说明你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书友哈。有很多人觉得啊，那我既然看电视剧我已经知道剧情了，我就知道这事情发生什么，那我就不看书好了。看来还是有一个探索精神是非常好的哈。 没错，即使上半时段呢我们聊的大部分都是各个国家的人他们怎么过自己的世界图书日。下半时段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你们独特的读书方式吧。楚言之前说过了，自己读书的时候喜欢一边记笔记一边写感想一边读书。那佳妮你呢？ 我不会一边记边写，但是我会就是每天在读完之后我会把就是印象深刻的句子画下来。然后可能一周或者是没有一周或者是就是分时段的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总结到我的那个本子上面。还是在用本子记录。 但我们俩这都属于比较原始的， 你俩都属于用本子记录， 而且还加上彩色胶带做上手账。 完了，那我认为佳妮比我更文艺一些。 对， 我都是手机备忘录然后复制粘贴。 但是说起来这个其实读 书的时候用手机、我觉得它没有纸质的东西给人的质感更好，而且 没错， 就容易你放在手机里面，手机里东西那么多，你打开手机的时候可能就被某种 APP 给吸引过去、不可能会去看自己的读书笔记。我回去的时候回读 自己的读书笔记吗？ 我回去的时候，我今年才看到，就是我2016年写的读书笔记，我又把它腾到了纸上， 就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很久没有，就很久没有发现，我都忘了我读过那些书，然后突然看到读书笔记才想起来。 但其实我觉得手机阅读有一点好处哈，就比如说这除了碎片化阅读之外，它有点好处就是它可以及时记录，而且可以迅速的搜罗大量的信息。 对， 这是纸质书籍有的时候无法替代的，可能纸质书籍能够帮助你，就是像杂钉一样越杂越深，去深度的探索，但是可能广度的方面纸质是无法做到的，但手机可以做到。 手机读书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很累眼睛，因为手机它有辐射呀，然后再加上它的光要是调不好特别的费眼。而且晚上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看纸质书晚上是开灯看，但是看手机一般不开灯，这个对视力损伤特别大。 而且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晚上失眠呢，就是因为晚上的在睡觉之前一直看手机，是因为手机发出是白光，它会给人体这个发射的信号，就是说现在还 是白 天，对，还没有进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所以经常玩完手机之后睡不着失眠的人就是这个原因，看手机看的。 大概就是我这样的。 是个感同身受。还有就因为这个情况我发现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比如说呢， 叫听书。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哈， 刚刚我们还真的聊了 这件事情。确实，我是一个书是主，就是真的是面目前已经占据了就是很多阅读方式的主体，有20%多的人都会选择用听书去来阅读啊。 对，我现在是算是初级阶段吧，就是已经进阶了，比初级阶段强一点的就进阶了一段时间。 你是怎么定义这个初级和进阶的？ 就有一些我认识的朋友有听书听了10年的，我跟人家肯定没法比。 OK， 好的，好的。 我也就一年左右吧，这个时间去听书，然后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主要是用那几个 APP 广播的 APP 在听。然后发现现在它又有一种新的形式，叫做这个音频的公开课。前一段时间我听了余秋雨老师的公开课，感觉还不错，他还提到了这个世界读书日，就把刚刚讲的西班牙和英国的两位大作家他们的这件事情用很浪漫的口吻去叙述，让人听进去就很能听进去，如果是看文字的话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其实在听书过程中也是一个二次创作。 我觉得听书的话，我觉得受到这个跟你讲这个书的人影响很大，有些人他给你讲这本书吧，你真的听不进去，但是有些人你就会觉得哦，他这个他说的好有道理。 但是我其实觉得听书可能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伴随性的方式，可能会更娱乐化更兴趣化，但是总感觉听书它是实际上它的本质是经过人工，就是给你讲述那个人二次加工的，它可能是更多的传达他对于书本的理解，它不一定是你看到这个真正原著之后你自己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听书跟你平常自己阅读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个人比较建议其实听书是一个很好的去接触他人想法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想去通过阅读提升自己，还是用自己的就是真身肉眼的去看文字，是我觉得是更好的方式。 对，这其实就像双管齐下一样，就像我们看电影，我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自己看一遍，看完之后呢往往会去刷大家的 影评。没错， 这听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分享这样的过程。 说到影评，我就特别喜欢看影评。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不看影评，如果这是一部好电影，这就是一种 错过。 说实话，当我看了一部坏电影的时候，我更爱去看影评， 是看看是怎么骂的， 吐槽。 就是看到大家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反应，就是那种槽点满满的电影，然后看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的反应。我很爱去看影评，但特别好的电影，我都会自己会写一点自己的感想和评价。 确实， 这个很厉害。 我是那个看完电影以后，我会在那个买票的 APP 上，然后我会回影评的那个人，就是他会给你提醒，电影看完了感觉怎么样呢？然后我又认真的给他回一个，感觉怎么样？ 这刻图祈求这不是渴望去找到这个观影的共鸣。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很厉害。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吗？ 家里有这样的习惯吗？或者 我没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一直很就是很佩服。 回别人影评或者是能够认真写一篇影评的人、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信息的接收者、哎、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 我觉得无所谓吧，反正也不知道你是谁无论是吐槽是喜欢是感动是觉得搞笑 嗯， 我觉得都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嘛、 嗯、这是交流的一个场景、啊、 对，我觉得你在写影评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肯定就没有白看这部电影，会对这部电影有更深的体会。 也不是了，有的电影我也真的完全不想写影评就呵呵 可能只回两个字 很简单嘛、嗯、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嗯、很不屑啊、 嗯、 这个我发现那你们两个看的最变数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就是你翻了无数遍的那种书有没有，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有一本翻过无数遍的书吧。 嗯，我有一本翻过无数遍的书，是记得是在我 词典、 啊、不是词典。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词典规划的那肯定没有词典翻得多、 嗯、那是吧。 就是我记得是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一本书，就是关于三毛的传记啊，有一本书叫做哭泣的骆驼，他讲的是在撒哈拉，是一本小说，虽然它是小说，大家可能平时读小说的时候比较注重它的情节和故事戏剧性，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的文学性特别的强，我经常在高考准备论文的时候就才思枯竭的时候啊，可能最近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我有点顺口了、嗯、啊，就是高考作文的时候哈、 嗯、 就是等想不到的就想不到怎么写或者是无从下手的时候，我就会看看这本小说啊，虽然是小说但是它的叙述方式很完整，让我很能够去精准的去 get 到该怎么样去履行我自己的思路，去发挥我的这样的一个写字的一个长处啊！我觉得这是我翻过的最多的一本书，主要在于它的文学性上面。 嗯，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你修身养性的一本书了。 哎、没错啊，你呢？ 我翻的最多的，说来惭愧，是《哈利波特》 啊， 从小追到大。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从小，我从小其实我的《哈利波特》前四本都是我爸给我念的， 是吗？ 就前三本。还是前四本我不太记得了， 哇， 但是都是我爸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给我念的、 嗯、 其实我当时是一个听书者， 嗯， 因为我当时不认识那么多字儿， 嗯， 然后我当时是一个听书者的角色，然后听我爸给我念完了三本，然后后面的几本都是我自己去看的， 嗯， 然后我觉得听我爸念的和看的还是不一样的， 是，但是你会觉得，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爸爸哈， 有爸爸 陪着你读书，你慢慢的你感受到的不光是这个书籍当中的内涵和书带给你的传达的信息，更多的是一种亲子时光吧。 嗯，没错，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个，在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嗯，发现这个亲子读书的占比越来越大了。 对，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这个亲子读书的亲历者。 嗯，非常幸福， 对，很幸福，并不是所有爸爸都是这样的。 对， 是吗？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是吗？ 哎，有的爸爸可能会带着孩子跳舞唱歌， 有的爸爸可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 对， 我爸也会带我出去玩、嗯、反正从小我们的这个生活时间还是很多的、嗯、娱乐时间也很多、嗯、我觉得我翻的最多的一本书是笑傲江湖 啊、 哦、因为 当你看侠客风范立马又迸发出来 了，我也是看过了李亚鹏的那版笑傲江湖的电视剧以后、嗯嗯、然后我特别的喜欢这本书，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塑造的令狐冲这个角色， 嗯， 哎，这个不要跟射雕一块看， 否则你会有一种 会串场是吗？ 聪明人和傻子之间。 另外一本，我觉得和这个《笑傲江湖》翻的变数差不多的是《书剑恩仇录》。 这部我没看过， 这个名字、 啊、书剑恩仇录呢是金庸 的 第一部小说，其实是他的第一部写的武侠小说、 嗯， 然后里面的主角叫做陈家洛。 嗯。 有印象， 荷花会不养陈家洛，因为当时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形容陈家洛的叫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嗯，然后因为记住了这句话，然后以后的人生道路就向这方面靠转了。 你看，从书里找到那么一两句话，就像你一样嘛，从书里找到那么一两句话，然后成为了 然后无限 定 的去靠拢。 对 啊，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人们常说，就有的时候你会思索这个人为什么存在于社会上，我该变成什么样的人、 嗯、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能够被认可的人，人们常常会有很多迷惑， 但是你发现如果在书中寻找答案，找一个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理想的一个人物和形象的时候，这个就是特别好靠拢的方式，就是特别好快的解决的办法。 我们一下子有深度了。 所以我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侠客气息的存在了哈。希望你们再给我们多点侠气。 刚才跟大家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三个人的读书方式啊，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准备的这个材料里面还有一个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读书方式供大家参考啊，说这叫古人教你读书的大法。读书呢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呢，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古代的名人们他们到底是从怎么读书的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读书习惯呢，我们来借鉴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好办法。首先我们来看诸葛亮他是怎么读书的呢，诸葛亮的读书法叫做观其大略读书法。三国的诸葛亮大家都知道，他是深通读书之道，不仅是好学而且是善学，并因此成就了他的足智多谋。诸葛亮的读书法呢对于今天的人仍有裨益。诸葛亮的读书是只观大略。只观大略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和大家不一样，他是独观其大略，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一个大概，汲取一下精华，掌握其实质。他还不是那种细读，他属于那种粗读型的读书方式， 粗放型。 哎，这还真是比较独特的哈。 没错，他也是说对诸葛亮的介绍呢，是诸葛亮的读书呢也是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也是正常的作息，每天也是晨夜从容，经常抱膝长啸，和原来的那些赶考的读书学子那种深夜凿壁偷光也要读书的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一样、啊。 对，有点精神上的违背哈。他是 效率型学者， 只求这个量。 后来事实也证明啊，读书务求精熟的这些，比如说像施广元啊、徐庶啊，还有这个孟公威啊，这些人呢，也只是做到了刺史，做到了郡守，而读书只求大略，得其精髓的诸葛亮，却是成为了一代贤相。 哎， 这种方式，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这个 借鉴 一下的、 确实， 这应该是由兴趣产生的、对读书的乐趣。 你们在读书的时候，你们会看前言吗？ 会 看的。 你们会看图书简介吗？ 会看，而且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略的读书法。我在选书的时候，我就会看这个图书的简介。 对，而且有的时候有且只读到前言和简介，就不再继续读。 我记得有那本书就是《人性的弱点》，那本书里面 刚刚 聊到了，在那个上面就是。卡耐基他写的前言里面就对你的这个读书方法什么的进行了一个简略的要求、我觉得那个前言读起来就很有意义、而且他确实是一个就他把哪部分精华什么好像都告诉你了。就希望有这种的作者。 我觉得像你这种只读了前言、只读了序就不会再往下读的，我觉得当时就不该找那个朋友写序。 因为有的时候吧，为什么会看了前言就不再读后面的书呢、是因为这个前言写的很多像你刚刚说的哈，就是可能卡耐基他会就是总结一下你的读书方法，但是我看的很多书它有的前言它更多的是宣传这本书。 对 比如说谁谁谁曾经说过这本书改变了一个时代、这本书这个 一说我就不想看 了，时代的灵魂。就是对呀，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读着读着好，前言结束了， 就属于前言和后面不搭的那种。 对 是吗、 我会通过前言或者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序论吧， 我觉得一本书不用太多的去宣传， 去筛选它。真正的好书就像镜子一样嘛，因为就会发光的。如果你在前言部分就过多的去推荐它，有的时候会失去它本真。 但有的时候有些前言可能是推荐的同时，但是写的也很精辟，很有道理。 对， 就比如说我之前看那本《娱乐至死》，它的前言，我觉得它前言我看了之后就很受。就很有感触、有一些共鸣。这也 是 分情况。 一个好的前言往往决定了读者要不要去继续读下去的 一 个重 要 原因。对，好好写前言。 万事开头难。 没错啊。那咱们刚刚说了这个诸葛亮的观其大略读书法，我们再来看一看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近代文学家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呢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哈。他在《五柳先生传》当中曾经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的时候呢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 只是明白意思、然后着重的领会书中的深含的旨意，而不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大家回来。刚才放了一段音乐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这个世界读书日的事情。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可爱的佳妮，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世界读书日，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读书方式呢？大家都看了什么样的书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世界阅读日的中国的国人阅读量创造了新低，因为你不知道书还可以这样读。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价值的读书方式啊。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位古人的读书方式，一位是诸葛亮，一位是陶渊明。诸葛亮的读书方式呢，是这种大略式的读书方式，就是只看看其大概就够了。然后这个陶渊明呢，是会意式的读书方式，是只抓住其精髓。 嗯， 然后另外呢，还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哪些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还有谁的读书方式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呢？ 哎，那刚刚咱们说了诸葛亮和陶渊明的方式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嗯， 啊，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在他的《幼答王降书》当中，就他的侄女问学这个方向呢，就提出了一些读书的方法，介绍了他自己首创并且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 嗯， 那就是呢，读一本好书可以每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或者就一个方面的问题去探求研究，而不是同时涉及其他的目标或每个问题。所以每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日久天长必有所获。 嗯，哎，没错。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两三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啊，还有这个欧阳修的读书方式，我觉得也很奇特。他的读书方式是什么呢？叫做祭字日诵读书法。 嗯， 北宋文豪欧阳修呢，他的这个祭字日诵的读书法呢，是根据自己的读书经历归纳而成的。他曾经精选了《孝经》《论语》《诗经》等十部书，总字数为个十百千万十万四十多万字。然后呢，规定自己每天要熟读300字，用3年半的时间全部熟读完毕，每天背诵150字，只要7年就可以背熟了。他在看书之前，他干的事情是先翻到书的最后一页，看看总字数是多少。 嗯， 然后呢， 计划有规划的来读书。 哎，没错。嗯，然后把这些书呢摞在一起，然后把总字数加起来，然后跟自己说，每天我就看300个字，多了我也不看，然后我就背诵这300个字，是吗？ 嗯， 他这个，我觉得他这种方式把这个书来切割开，他的效率一定很高。 对，就像那跑马拉松一样， 嗯，对， 设定小目标， 每次给自己一个小目标， 对对对， 我跑到前面垃圾桶，然后再坚持坚持跑到前面那棵树啊。 对对对。 欧阳修说呢，说虽书卷浩繁，帝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就是说这个每天积累一点点，然后日积月累，一步步书籍他就这样的背熟了。这种每天定量计资、细水流长的这种读书方式，在他的亲身实践当中证明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嗯， 我觉得这个读书方法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尤其是跟马上要考试的朋友们安利一下。你们可以每天记诵2首诗，或者是每天记诵多少多少字的东西，背多少多少公式，我觉得日积月累，然后等到考试的那一天，考试的那一刻，我觉得到时候也会是积土成丘嘛，对不对？ 量变变质变。 哎，没错。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读书法，叫三读读书法。那哪三读呢？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很会读书，也很讲究读书的方法。他的三读读书法即复读法、抄读法和游戏法。他给自己规定啊，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的书啊，就是半年读书半年复习，把阅读和复习交叉进行，有效的增强了记忆。 嗯，他每次复习的时候呢，面前会放一本书，请别人也朗读同样一本书，他边听边默记。如果发现自己默记的和朗读的有出入的时候，就立刻查书，立即纠正，然后再复读几遍。我觉得他这种读书的方法吧，有一点不妥，就是你要两个人一起读。 嗯， 我们两个人同时用这种方式，我读一遍，你读一遍。你读的时候我听，我读的时候你听，我觉得这样可以。 可以找一个书童。 对，然后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大家都配一个书童是吗？ 现在可以找复读机。 顾炎武读书呢，总是要动手来抄录的，这种学习呢是既动口又动手还动脑子的学习方式，大大的提高了读书的效率。我觉得我上高中 的 时候，我觉得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背单词就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就是嘴里念着，脑子记着，然后手上还要一遍一遍写着。我觉得这种每次等到了你用这个单词的时候，我觉得总会这三步总会有会让你想起来一步。 对，这个是好像是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特别推荐的一种学习方式、 哎、 说这样是高效记忆的方法，好多老师都讲过。 哎，对，没错、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安利的这几种读书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哎、希望大家也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还真的能用上，然后提高自己的读书效率，让自己多读几本书。 嗯，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9，马上9:40，在节目的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三个来跟大家安利几本书吧，然后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看过的比较好的书，然后希望大家、嗯、也跟我们也分享一下你们认为你们看过的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也长长知识啊。然后你先说吧、嗯、先来跟大家分享几本。 哎，好，那我今天要说的第一本书呢，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哈。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大学生还有青年刚入职场方面的青年人都特别喜欢读的一本书。 嗯， 这本书它可以说是一本工具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关于这个社交啊心理学方面的书。它主要呢讲述的是一个高效的成功人士所该具备的七个习惯有哪些、 嗯、 啊，其中呢就包括了，首先我记得在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怎么去学会汲取知识是最重要的。它在这里面不光能够帮你解决一些道理哈，明白让你明理，更多的是能教给你一些方法，它是一种行为工具书，能够指导你的日常这个操作。而且在这个读这本书之前呢，不像是平常的我们阅读可能不会有些要求，它在最开始就会要求你，我这本书你该怎么读，你在什么时候需要做进行标注，然后每一本书必须要读两遍以上，就每一个章节要读两遍以上，然后并且做出笔记，然后并且反复的阅读笔记。如果你在这一章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话，你就不要进行下一章，如果进行的话那也是无效的、 哎、 啊，就必须要进行它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锻炼自己的思维。可能很多人觉得，难道我真的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能够变得成功吗？其实呢，我认为就是咱们不能这样片面的看待问题，但更多的是看它的道理吧。它当中的道理会让你更好的去解决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去一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本书特别想去推荐给大家，作为一个生活当中学习啊然后工作当中的一个好，一个带着引号的这样的一个良药苦口的这样一本书吧。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嗯、推荐给大家。 嗯， 那佳妮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这本书我一直都很推 这个感受到了他的这个鸡汤 max，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鸡汤。 嗯，它不仅是鸡汤，它其实是一本很实用的书、嗯、是由原来在央视工作的一位、嗯、陈萌， 嗯 嗯， 他是一个很棒的是制片人， 嗯， 然后他就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把他在媒体工作的经验，还有他当时应该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都有他的这个应该说他的这个编辑什么在里面。 嗯， 然后他不仅是把他自己在媒体工作的前线经验进行了一个向大家的传授，而且他把他自己人生的一些东西也在这本书当中为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 嗯、 而且他这里面有一些说的很有哲理的话。我记得有一点就是他说人要经常的往回看，然后他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你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会想起的不是你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站到过多高的领奖台， 嗯， 可能只会是你初恋的那个姑娘。 嗯， 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也会让我们放下追逐功利的那颗心，去沉淀自己，去感受生活。 嗯，哇，不是所谓的成就啊，钱财财富，而是让你心动那个姑娘。这个听起来觉得很。就是很追求自己本 心的 那种感觉，很浪漫的。 嗯，然后其实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也是这样、嗯、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的最高追求其实是原始性、 嗯、 就是 原始性这个怎么讲， 就是当你的，你不是看过超体吗？ 嗯， 对不对？就是当你的这个潜能不断的开发、 嗯、 然后你在这个你的能力不断的增强，其实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没有那么的重要、 嗯、 什么功名利禄都没有重要、 嗯、 然后唯一这个 对你重要的就是你的原始性，人类的本能就是生死掌管你的生，比如说我们吃喝也是为了生死，然后繁衍， 都是属于原始性的一部分。 对，没错。其实当你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也是就像他刚才说的，回头看看吧，就是原始性嘛，让你心动的那个姑娘就是你的原始性。 哎，其实刚刚佳妮说到了这个咱们提到了，刚刚乐淘也说到了这个所谓的原始性，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调查，就是说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咱们只说幸福感哈，然后在哈佛大学就做了一个长达60年的调查，然后受访者超过6000人，就是追溯他们每个人的一生的这个一生的旅途。后来研究发现，这个做了很久，发现影响一个人是否获得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他能够积累多少财富，并不是他能够创造多大的功名。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良好的社会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社交成为了影响人们获得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其实有时候能感受到，当你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你和你的同事和你的领导或者是跟你的朋友有一个良好的氛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工作得非常愉快。但是可能会生活因为压力或者因为这个创造的这个焦虑吧，会有一些难过的情绪。但是如果说人际关系不好了，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就会让你觉得世界坍塌。所以说人际关系也是个很重要的一点。 人是活在社会的人， 没错，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嘛。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我觉得是一个毒鸡汤。 为什么呢？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孤岛。 哎，这个怎么讲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孤独的时候，都有最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之前有一个词叫做慎独。 君子慎独。 对，没错。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孤岛。 这确实，我其实刚虽然我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每个人就是一座孤岛，可能更好的体现了人生有一些无奈吧， 这个矛盾性。 没错。然后我觉得我最后要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是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完成，我觉得也是挺枯燥的一本书。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大家看看也是有好处的，叫做《全球通史》。说实话真的有点 一般加通史就 说实话真的有点枯燥，但是它真的很薄，它真的没有很厚，它只有4本。然后它我觉得在你从小到大的历史书上有很多你没有学过的东西，很多你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它会跟你说得很透彻。就是一些你从来历史书上不会考的事情，考试里面你不知道的事情，它都有。然后还有一些野史在里面。 是这么厚这么厚4本是吗？ 的确还是这个挺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啊。 我现在才读到第一本。第一本的那个第几页还是。 读到哪个国家？ 非洲。 读到非洲了是吗？然后我就觉得历史这个东西永远是镜子。 历史明镜。 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原来的人他们已经探索过的路，你可以知道 站在巨人的肩膀。 对，没错。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他们先贤哲人们已经思考过的问题，经历过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烦忧，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摘苹果。 说到这个，我特别想再推荐《论语》，就是《论语》，你每一个阶段读它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感受。 确实， 说到这一点，我还真的没有从来没有完整的读过一遍。 对，我之前 读过《论语摘要》。 我之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母亲给我买了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可能会影响未来价值观，那就是《论语》这本书。《论语》它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一本读物，因为它就是那样非常简短的。一条一条的， 对，而且又比较容易懂， 对，非常容易懂，而且道理很明晰，所以也非常建议小朋友们去多读一读《论语》，它可以奠定一个比较正统的一个价值观，同时更好的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主要是它这种对话式的方式非常容易让人理解。 是的，就想起来一句话，有一句话叫做大道至简，其实最显然最明显的道理反而是就是最让人容易接受的道理，是最深刻的道理。 没错， 短促而有力的文字语言往往是最触及人心的。 对， 大道至简。今天我们真是一档有文化的节目呀。 没错。不过说到最后，你让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普及一下我最近看的这本书。 你说茶经， 宣传一下传统文化是吗？ 对，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这个研究茶。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真的是大道至简，就像他说的、嗯、一个小小的树叶、嗯、然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问，有那么多的讲究， 嗯， 然后有那么多繁琐的工艺， 嗯， 然后就单是炒龙井茶的手法就有十好几种二十多种，然后你在品茶的时候、嗯、不同的温度会对这个茶造成不同的影响、嗯、不同的 口感，水质也会影响， 然后你这个喝不同种类的茶会有不同的影响， 嗯， 而且古人看这个茶也是有讲究的， 嗯， 据说龙井茶好的茶你泡到水里以后它就像复活了一样， 嗯， 干干的叶子就在水里蔓延， 瞬间就展开了身躯， 对，没错、哦、然后它浮在水面上往下沉的时候，好的龙井呢是针尖往下、 嗯、 垂直往下垂的、 嗯、 然后据说上好的西湖龙井能做到三起三落，然后就看这个茶叶在这个水里曼妙的舞姿，我觉得哇真的是值得探究、嗯、值得看、 啊、我听到你的这个描述之后、嗯、我感觉它在你可能你家中的茶已经不简单的是一枚叶子了，它可能它已经升华了，它好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一样，每天在清澈的水当中曼妙起舞。 真的，在陆羽的眼里也是这样的，真的、 嗯、 不同的茶、不同的产地、不同的讲究、 嗯， 真的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觉得很多时候咱们咱们喝的不是水。吸取的不是这个身体需要的养分，而是更多的是精神的养分哈。 下一次你们可以办一期关于茶文化的，请乐陶诗歌过来讲解一下他读茶经的心得， 来点茶让我们也品一品，感受一下。 而且这个从这个茶具上也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比如说我们分茶的公道杯为什么是四四方方呢，就是方方正正公公平平嘛、嗯、 对， 嗯，就是到处都是能体验到这个中华的文化的、 嗯、 还有茶杯的那几个种类、 哎、 什么汝窑什么建盏啊什么这样那样、嗯、特别特别多、 就是、道理都蕴含在了做茶炒茶烘焙茶和这个沏茶的所有的步骤当中， 对， 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道理。 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去看看这本书，叫做《茶经》 了。哎，《茶经》是我们乐陶诗歌今天哈推荐的。 我还推荐了一本《全球通史》。 第二本书《全球通史》和《茶经》。嗯，好，那刚刚你们俩都推荐了这么多，然后我在咱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想到了一本书，想跟大家推荐的、嗯、哈。这本书呢，它呢是小说。但是呢，虽说是小说，但是它的哲思性就不光是故事和情节，哲理性和传达的一种人生态度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哈。它也是三毛的一本书，叫做《撒哈拉的故事》。 撒哈拉的故事， 而三毛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读物。同时呢，我相信读过三毛的女性朋友，没有一个人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三毛的，渴望那样的纯洁的爱情，然后那样偏居一隅的这样的一种。独辟蹊径的一种生活的向往的地方，我觉得都是脑海当中的一个自己想活成未来的样子的一种缩影吧，都有这样的向往、 嗯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需要一些精神寄托，选择一些好的小说和读物，像撒哈拉的故事和三毛系列的一系列雨季不再来等等，都是一些能够在女性朋友心中创造一个美好未来蓝图的一个好的方式啊。三毛系列读书是我今天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嗯、 哎，好，今天我们三个呢，就是虽然说今天不是世界读书日了，已经过了两天了，但是我们今天三个人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嗯、 然后跟大家安利了一些读书的方法，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书，希望对大家的平时的读书生活也是有用的啊、 嗯、 最后呢还是要贯彻我们的宗旨，无论是贫穷和疾病，无论是年老和这个年轻，然后我们都宣誓一定要多读书，永远的去读书， 嗯， 永远的继续知识。好，北京时间9:52，我们放一段音乐，我们的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一段整点报时，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拜 拜。